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Oh,

的三峡，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耶。白云是神域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向往，那花浪就在日月下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峡，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峡，那长长的回声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激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峡，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峡，这心中的大坝哟中的大坝哟，提前开开了闸哟喽，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